就是想念，爱上你是种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，剩下的瞬间 融化了伤悲，喝了一口渐渐美丽